真有道理，撑住射住六百万人人群里面顶得住，你无知，仲要我跟你白白知，我唔知我做紧我想做嘅事，我嘅事只不过系少少心愿，唔该翻去单单纯纯嘅日子。你快去得到原则，一得到就要你卖旧都得。喂，你个眼睛佢乱入，真系爆你又分到心心得。你有几个几个几个？我话你啊，你有几个几个几个？我话你啊，你有几大几大几大？我话你啊，唔系暴力有乜？我哋唔系好啊。你有几个几个几个？我话你啊，你有几个几个几个？我话你啊，你有几大几大几大？我话你啊，唔系暴力有乜？我哋唔系好啊。 你有几硬几硬几硬啊，你有几假几假几假，你有几大几大几大，怕你啊，唔係怕你有乜，我係怕你唔係好恰啊。咁啊 ,LMF 嘅 YYYY 开始就今晚啊 ,4 月20号晚嘅北上频道啊。咁就点解会播一隻咁嘅歌呢，就虽然呢个码头工人嘅 topic 就唔係太同呢个北上有关，咁但係都想表示一种态度啦。 全部去晒盐田㗎嘛，你点会冇关 嘅。Okay, 咁啊表示一种态度啦，所以呢就播返隻咁嘅歌啦。咁就我哋亦都想做少少嘢啦，亦都唔係有太多嘢啦。咁就喺打赏前嗰度啦，搵啲錢出嚟啦。咁阿牛嘅意見呢就話唔好只捐錢，咁呢就買啲物資， 因為佢哋嚴重缺乏物資嘅。因為呢點樣佢講呢，因為喺貨櫃碼頭嗰時候呢就好多人有啲物資啦，咁而家呢係話要啲帳篷啊 ,Kelly-Quala 啦，咁當然嗰啲帳篷我哋買唔起啦，但係呢即係有一樣好好嘅，因為佢仲可以西一路瞓㗎嘛。 係。 咁宵夜呀、啊、食下嘢呢，整啲方便面呢，咁樣嗰啲杯面啦、 啊。我諗最 就會好好嘅。 我諗最好嘅心意啦，即係話我哋錢又唔係好多。咁、第二樣嘢就係俾返啲即係真真正正需要嘅就係食品啦。 食品啦。 咁我哋就決定由打上前嗰度啦。咁呢就總之就搵下牛安排啦、買一大扎即食面過去俾佢哋搞掂佢啦。 杯面。 杯面。係咪 ?OK, 咁啊。 佢主要係要杯面或者咖啡類飲品類。 有勞牛哥啦。 好啊。 咁啊亦都好似牛哥咁講啦，就其實你係咪真係同北上有冇關係呢，咁啊最近其實因為那個工潮嘅事件呢，其實好多益就益咗即係鄰近廣東省嘅碼頭啦，鹽田啦。 某程度應該鹽田咪又係即係李嘉誠做返咗嘛。 係啦。 即係糖水就滾糖魚㗎。李嘉誠從來冇蝕過錢，我話你聽，喺呢度貨物一樣可以。 即係有啲我哋做出口啊，做生產呢，就好多人就好涼薄㗎，即係就話你要加20几%，我哋自己每一年加人工都加唔到咁多啦，點點點。咁我就係想講囉，即係其實就唔好理，我諗係其實碼頭嘅工人其實想係爭取返一個合理嘅工資啫，咁樣係因為以往嗰個工資即係不合理㗎嘛，同埋減人工你就話共度時間，咁但係就係啦，返轉頭就返唔到轉頭。咁我想講嘅就係、即係如果有啲人擔心喔、因為個工人加咗20几%，然之後呢個成本就會上漲咗，跟住然之後影響到個競爭力嘅，你唔使諗呢啲嘢啦。香港今時今日有乜嘢行業係有競爭力㗎，我哋嘅競爭力已經消失曬啦，我哋競爭力唔係喺工資嗰度導致㗎嘛，最主要就係俾最緊要最主要係壟斷㗎嘛。 咁啊，成哥啊，成哥系要负起好大责任噶嘛，就吓，即系行出嚟喐下就话，就话，好似可怜香港人咁样喺度做生意，咁如果你中意走啊，撤资啊，咁你咪撤资咯。 而且 系啊，即系反正我哋都冇乜希望噶啦。 20% 系一啲都唔过分啊。我讲翻2003年开始 SARS 佢哋减人工开始，到今减一年啦，到今时每一年加5%，到今时今日系61%。 冇错，因为有多嘢系误导啊。 而家 即系你好似唔知嘅，就以为啲工人要求加20%， 即 系，但系你要谂下以往几年系点先？ 冇加过啊， 冇加过，仲要减过。仲要減咗， 2003年嗰年減咗， 係啊， 即係2003年減完之後，跟住你嘅市道好翻，再加翻，咁如果每年係加平均5%，唔止啦，通脹都唔止啦，係咪先？嗱，如果同年佢加5%，到今時今日呢一次係要求加61%啦，大佬，唔係20%啊，大哥， 係啊， 話聲你，喂，俾足面你啦，大佬，你仲唔俾錢？ 同埋件事玩到依家，大家都覺得應該係啊，喂，大佬，就算最後個結果係點都好啊，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值得大家自豪嘅過程啊！ 你知唔知咩撚嘢叫 企到幾硬啊，大佬，衰大游泳啊，真係！ 你知唔知乜撚嘢叫本土運動啊？ 係啊！ 罢工工人呢次咪本土运动咯，你讲本土化嘅出嚟啦，仆街，真系噶，你唔好屌喺个网度讲下就算啦。哇，罢工工人喺码头，喂，拿住支咪，哎呀，我过嚟啊，我送啲水过嚟，冇卵用啊，话声咧，你讲本土化，本土化啊嘛，本土工人罢工，点会唔系本土化？喂，你唔撑行佢，你有冇搞捻错啊？哎，真系我又有好多， 所以我哋盡点勉力啦，吓，即系要点都觉点睇都系觉得应该 系都要撑啊嘛， 要表示一个撑嘅态度咯。咁啊，有劳牛哥啊，咁啊，你搞掂啲 唔系噶，或者一阵间一齐去咯。喂，我哋咁我真系有时间噶嘛。 哦，得， 我打俾我打俾大宝，我打俾啊，搵啦，可能叶宝林而家喺嗰度噶嘛。 系， 你今晚搵佢食饭咯，爆埋啲。 哇，你真系。 打俾我啲物资攞过嚟啊，咁样我都同啊，职工民再倾咯，因为上次我俾烟仔，我都同职工民丢咗嘛，讲真。 好啊，咁啊，亦都啊，网友啊 Roy 啊，咁啊，亦都啊喺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啦，亦都 post 咗出嚟，就系佢都系呼吁大家，就系长江中心嘅工人运动需要饮用水或者饭盒送水啊、咖啡饮料啊、饭盒嘅朋友咧，可以致电一个电话9689-1731，咁嗰个咧就系香港职工。工会联盟，我打过呢个电话嘅，咁啊有人听嘅，咁啊亦都佢哋都好佢哋都知道边啲网台嘅节目啊，所有嘢嘅，今日同佢联络过嘅，咁就亦都俾咗个户口我啦，今日我同佢联络过，咁啊个户口咧可以读一读啦，恒生户口嚟嘅，2958067833，2958067833，恒生户口，咁啊大家可以捐钱又得，或者系捐物资亦都得嘅。 咁物资又暂时，因为倾紧一样嘢啦，咪倾咗实行咗啦，就唔好捐酒啦。酒类饮品就唔好捐过去，捐烟好似我咁捐烟可以嘅，酒就唔好啦，因为有个禁酒。 我以为你话捐吐添， 捐吐都唔紧要，都唔紧要，捐咩得啊？即系唔好，暂时唔好捐酒啦。等啊，同职工民丢捻完之后，即系屌捻完职工民之后咧， 丢捻完佢之后， 咁睇下先，我捐唔捐咩酒啦？讲真呢样嘢。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呢个讲完啦，翻嚟就今个礼拜其实发生好多事，发生到寻日都仲有事，咁啊都系离不开中国啊、美国。啊！之前咧好多大坛嘢喺个电视度咧，即系睇到目不暇给。 爆炸啊嘛， 系咯，度度都爆炸。 苏宁啊嘛， 系，但今日又唔系爆炸，因为寻日又唔系爆炸，咪今朝早啊，8点钟咁啊地震啊，咁啊喺呢个四川雅安市，咁啊地震啦，好近成都啊，直情喺成都隔篱嘅，就喺呢个四川嘅中间。雅安市其实个古城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嘅嘢咧，就系庐山矿泉水啦。庐山县咧，亦都喺雅安市啦。咁啊，听而家目前我哋做紧节目咧，就40几人死， 七十几啦， 有已经 哇， 好快嘅啲数字可以变种咁样，70几人已经 系啊，到网友真系听嘅时候已经加个零噶啦，最近 一定唔止70几啦，可以话俾你听，因为有好多个县咧都即系睇翻上面微博而家发出嚟嘅消息，就系好多都系冧楼 啊嘛， 七彩又系一样噶啦， 翻唔到。系啦，起啊嘛， 系啊，类似嗰啲咁样。 咁就话，中国电信就话，我哋仲可以 电话全部已经接唔到啦。 唔系， 好多地方恢复咗啦。咁、中国电信自然就扑街。喂啊，而家个电话冇事啊，仲可以听到啊。我屌你老母，你卖广告咩？记得 充值啊嘛。 呢个环境唔系咁啊， 直入广告 系咪先？屌你老味，我搞紧掂咗啦，你电话仲可以倾到。 唔系你知唔知？我讲一个仲有，我讲一个仲荒谬嘢俾你听啊。喺呢个都唔喺今次呢个咧，系一个新嘅机制咧，系整咗出嚟。呢个机制其实唔系为咗今次嗰个地震启动嘅，系之前咧。即係因為汶川嗰陣時之後咧，其實早一兩年前咧就開始一個新嘅機制啟動，就係話咧四川啊，就保證咧喺地震之後嘅十分鐘開始咧，就會不斷咧喺電視度咧會更新所有災情嘅消息俾大家。 呢個微博做緊啊！ 但個問題係，你都震到樓都冧曬啦！邊個有電視去睇啊？ 唔係微博講得好勁啊！微博勁得好勁。 但係今次係會啟動呢個新嘅 system 嘅。 啊，的確先。 喂 ，update 翻少少數據先啦。OK， 國家地震局表示，我哋而家大約係5:00到啦，下晝增加到超過100人嘅死亡。 100人啦，係嘛？ 2000多人受傷，超過380,000人受 傷，即係受傷咧就已經從今朝嘅500多人增加咗4倍啦，係好快嘅。 而死亡人數 咧就 由30多人咧都加到100人，都差唔多數字， 3倍到啦，係啦。咁啊，所以呢個數字又不斷咁增加啦。 咁啊，仲有 大家又可以好愛國咁樣又可以 捐下錢啦， 捐下錢啦。嗱，我哋唔會捐噶，我哋唔會捐而家。嗱，講真，你自己捐你嘅事，户口我都唔會噏俾你聽。 係啦，咁啊，上網查啦， 因為呢個係最笨柒嘅做法嚟嘅。 你唔好咁講。 就算咧，大中華撚嗱，即係而家我都要攞呢個 terms。就算咧，大中華撚，你就自己唔該買張機票，好抬埋啲物資，親自入去災區。递俾啲灾民好过啦，即系我自己 又唔系一定嘅。如果假设你好咧有钱，你谂住捐10,000蚊俾灾区嘅，你咪捐个1,000,000咯，紧有10,000蚊落去灾区嘅，咁都得嘅。你可以捐，真系我唔会唔俾你捐钱，你捐1,000,000， 系 啦，咁点都可以帮到啲嘅。 咁我哋又要咁啊，所以咁我哋顺便啦，首先一定又要恭喜呢个雅安市嘅市长先啦， 发 达啦呢个又跟住， 咁你讲呢又， 终于轮到佢啦，唉，真系等。盼天盼地盼爹娘啊！呢个 你又差唔多啦，我恭喜黑强啊！ 系 哇，终于有收做， 终于有搞钱包啦！又 你知唔知道？话听你听，自从朱镕基之后， 系 喂每个总理都冇权噶嘛，除咗死人冧楼可以出嚟，同埋开啲咩论坛啊，或者去国家啫嘛，喺外国嗰度卖会可以出下镜之外，喂。黑强兄系冇见过人噶嘛？ 今次有啦， 呢次有机会啦， 一定要落去啦。 黑强兄已经去到四川啦， 总理负责噶嘛呢？咁但系要破格少少咯，唔好成日即系唔好包饺子，包饺子系阿渣宝批腾咗噶嘛？咁你应该要谂，即系要谂啲新嘢做下啦。 冇乜新嘢噶，到时点样就抱住个 B B 咯。 系， 唉，你老豆老母死捻咗啦，剩翻你一个啦。 系。你真系死都冇用啦，咁样咯。 但系国家又唔会养你，咁你自己点都自生自灭噶啦。 系啦， 点解你唔陪埋你大佬老母一齐去咧？ 喂，呢个够破格。 但系呢啲出唔到街噶嘛？喂，有啲嘢 出到，乜出唔到啫？而家乜嘢都做得噶啦。 好捻奇怪噶嘛？ 即系大家唔会知道个 可能有个善心，即系啱啱其实大概系2个钟头前咧，有一队啊，而家。嗰度應該係我以前呢我哋叫撚樣嘅咁而家呢度呢叫英雄啊 係 英雄有班義士呢就20人到啦咁呢就開架車嗰啲即係國家嗰啲呢就諗住去地震嗰度呢救援啊因為呢嗰條路窄啊同埋呢好多石頭呢屌成架車呢就碌撚咗落去山下面嗰個水都撳 唔係我就好肯定一樣嘢啫。 唔係啊我想知道講係咩呢你係真你做乜撚嘢啫你增加嘅傷亡咁咩你有冇搞撚咗喂撳住個傷亡都唔好咁死啊你一去到碌撚咗山。 係 嗰二十人。关唔关？有关几多我唔知啦，一定计埋落西蒙攞到噶嘛？你咪徒添国家嘅包袱咯。 又唔系咁讲嘅，有啲人系为嗰国家而死嘅都有啦。你譬如黑强落去，咁你有啲人又唔够住噶嘛？要等黑强嚟到先噶嘛？系咪先？ 唔系我就知道一样嘢。 嗰啲人你等唔到啊！你死咗去，咁咪为国捐躯咯又。 唔系应该咧？地震今次 所以每一个 紙巾啊、垃圾啊都有佢用途啊。 係俾阿的講下先。 咁啊，世冇嘢講啊，我哋有冇做錯？ 應該咧，今次地震咗之後咧，我就知道一樣嘢， 係 應該內地咧就冇 H7N9 噶啦。 哦， 全部都係講地震噶啦，冇、okay, 啦。 嗱、啊，我就有一個問題喺度嘅， 嗯， 我就好撚擔心嘅。 係 理論上阿傑斯都更加擔心嘅。我一個禮拜 都唔擔心， 我一個禮拜 H7N9 唔係我問呢次地震。我就一个礼拜一次啫，杰斯一个礼拜五次，屌你咯，咪个限娱令，咪限娱令咯，屌你咯，咪喂，大佬嗱，奇怪啊，今日就系4月20号啊嘛，系咪先？地震嗰日啊，8点钟，4月20号，距离呢个长假期，呢、這个五一长假期， 仲有10日，10日到。 喂，咁你喺呢10日五一之前，你唔可以下半期噶嘛？喂，之后唔可以五一嗰阵唔可以下半期噶嘛？ 消费噶嘛？ 啊，要消费噶嘛？ 冇错。 咁冇咁大捻镬啦，嗰、那个限娱令咧，嗰、那个真系限娱令啦。 嗯。 就某程度即係下半期啦，兼埋有3日唔俾唱卡拉 OK 啦， 嚇， 同埋 黑曬畫面啦， 娛樂活動啦，喂，真係喺呢10日之內搞掂， 早要搞掂佢咯， 係咯，要搞掂佢， 10日夠嘅，都夠嘅，啱啱做曬所有包餃子啊，抱細路仔啊，黑埋畫面電視畫面啊，應該10日啱啱好夠嘅，咁去到5日咪又 就嚟啦， 係咪晚鬼有鬼門關大開啦， 五一晚會咯，咁咪抱細歡騰。咯， 系 啊，物哀都记得咗啦， 幼稚园一定要做晒佢咯，呢啲嘢 好啦，一时间系好捻紧逼嘅，你明唔明白？喺阿爷度，系咪先？呢几日系要做捻晒以前唔系噶嘛？喂，好最简单噶啦，香港嗰、那个咩渡轮咧撞船之后咧，三日之后先下半期啦，系咪先？喂，大佬呢镬。咁樣趕時間，我可唔可以喺呢十日之內又下半期，又限娛令，又要包餃子啊？仲要 我話知你， 仲要受分咧？ 一號就要放假，所有人大佬 book 曬，又去韶關，又去丹拿山，個 跟住 你都傻啊！ 五一放煙花咧， 係咯， 話先為乜嘢？ 一定要， 即係其實鑊都係咁嘅， 係 即係咧，中國咧係咪啲中國人咧係咪真係要懲罰緊嘅咧？或者懲罰中國人咧？即係點樣樣咧？你奥运啊，屌你老母，整得你睇下先。 系 喂，五一啊，普天同庆放烟花，我又整单嘢俾你睇下先。 你用咁嘅角度睇 啊，话 我惩罚已经算少噶啦，真系系啊， 报应咁样。 喂，但系嗱，咁我讲紧嘅时候，我有 update 下资料。 啊、 我而家收到呢个最新嘅伤亡报告咧，就系、是死嘅仍然都系100人，同阿的头先讲嘅一样。 Okay. 不受伤咧就已经超过咗2000人啦、 嗯， 累计就造成咗38.3万人嘅一个受灾嘅一个事件，咁、已经同你头先讲1000又暴增咗好多咯。 哇！所以 我哋一路都 update 紧。 所以而家咧，我哋秘诀咧系好急需咧钱嘅支援啊！如果你哋作为听众啊网友，就捐呢个去啦，捐晒佢，捐啦、啊！屌你， 捐俾雅安市嘅市长 系啦，唔使自动落袋啊！我捐出嚟就自动落袋啊！ 但系会唔会有喂会 哇？即系咩心情嘅、啊？如果你嗰时 哇，如果冇呢个心情， 今朝早开始啊， 咁呢样嘅心情 插翻餐劲先啦、 啊。唔系首先咧， 将手上嘅钱使晒佢 啦，跟住咧买啲 wasabi。话声你听，咁啊除咗喺卡拉 OK 食咧， 系仲要流眼泪， 仲要喺灾区嗰度。 系啊， 喂大佬，咦要等埋阿黑强嚟啦，一嚟一齐喊一喊先，冇话 Sappy 点得啫？食完之后夜晚再去啦。仲、有一样嘢，又系睇下，喂你安排两个捻样俾人。即系喺个瓦砾下边嗰啲咧， 吓、 啊，整实啲，唔好冧住 啊嘛，系啊，呢啲中央台识搞噶啦， 等埋阿黑强同埋我， 系啊， 一齐，仲有你叫咧，我到时救援嘅人士咧，咁咧黑强一嚟咧，唔好救援住，唱过咗国歌先， 训话仲有， 唱国歌先，大佬，喂，大佬唔系咁啊，年年都系咁噶啦嘛，喂，大佬。嗰度要有人救，唔好救住，停先。 系啊， 啊呢五分钟唱国歌。 嗰个喺啲泥土度个头突咗出嚟，嗰个都要唱埋国歌。 系啊，感谢主咪， 系 你要感谢国家嘅国家俾呢个机会你出 你出 show 啊嘛、而且就跟住咧就 再同嗰個喺亞力嗰個友講，喂，出翻嚟嘅時候，你唔好話要飲可樂啊，唔撚啱啊，話聲你聽，唔合國情啊，飲黃老家。 仲有喎，仲有喎，仲有一樣嘢都未講喎，仲有就係啲線稿新聞嗱，陸陸續續開始出嚟啦。 係啊， 我哋做緊節目，而家五點鐘咧，已經有第一單出嚟啦。四川雅安地震，母親為救而頂起八根預製板。嗱，又開始要睇呢啲 超人 廢虎，係啦， 超人啊出嚟， 係啊，即係好啱湖南衛視啊嗰啲咧，揸眼淚節目做嗰啲咧，嗰啲啊咁啊，所以咧即係每次都係指定動作嚟。咁呢啲我哋都好熟習噶啦。 嗰一百人嘅名單，而家話超過一百人嘅死亡名死者 名單冇喎，不嬲 個名單會唔會有薄熙來同埋佢老婆？ 冇啊， 啱啊！如果醒嘅話咧，即刻就話其實我薄熙來放撚咗啦，啊，而家就擺咗佢去四川視察，點知哎呢次 點知去咗廬山？ 係廬山一時間唔好意思。你死撚埋查都唔使查，唔撚使查，連埋條女，連埋阿瓜瓜， 邊個會咁樣益佢啊？你真係咁啊，變咗呢個為國捐軀，唔係啊？ 我可以改改，咁阿博山咧就 佢逃獄， 唔 係阿博逃獄，啱啱佢就去到廬山，跟住咧就地震，咁咧就山泥傾瀉。 你呢個講法咧都唔得， 深埋咗。 你唔好話逃獄，都逃獄，即係話俾你聽啊，中國嘅監倉鏡流啦，係當然啱啱走撚咗一班，喺個監倉附近走咗一班， 運送佢嘅過程。 唔係，後來咧，咁我哋係俾佢去呢個四川視察，咁咧佢喺呢個災區邊度啊？ 廬山啊， 廬山 係 喺廬山叫雞，嗱嗰陣走就冧撚咗，咁死撚咗，咁啊掂曬啦，因為叫雞啊嘛，咁佢老婆係乜嘢咧？搵鸭啊！ 啲字 搞捻掂，好咧，我都话嗰个捻样神要讲啊！ 唔系，即系咧话俾你听，即 update 翻啲最新灾情。 系 根据最新灾情咧，四川地震到而家呢啲大熊猫咧系淡定交配。 哦， 系啦，因为 哦系呢个多谢阿 Eugene 喎。 卧龙嘅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张和平就话咧，地震咧系摇晃得好厉害，但系啲大熊猫咧 都摇晃得好， 系经历过好大嘅地震， 兴奋 所以咧佢哋就处之泰然，继续交配， 继续交配。系多谢耀之，唔系因为要补充翻雅安咧，其实都系熊猫区嚟嘅， 唔系我嚟， 同埋唔系红灯区，系熊猫区。 唔系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种动物， 系 即系假设有一种动物，你交配咧都要人去安排嘅话，应该绝种啦，大佬。 系啊， 动物 系啊，唔系中国人当啲熊猫系人嚟噶嘛？系啊，我 唔接 受，我好少同意，我好少同意你啊，牛哥。我真系觉得咧，我觉得熊猫一早应该要绝种。熊猫前世一定做咗啲嘢对唔住人类啦，所以先搞今时今日咁样嘅。真系啊， 我要交配你安排。 系啊， 屌你老母，你咪黐捻。 熊猫同慰安妇有咩分别？冇分别噶，真系。 都系人安排， 系啊， 黐 线啊！ 哇，我食乜捻嘢又嚟安排，屌你！所以唔接早做乜捻嘢？ 所以其实啲熊猫系好想有地震噶， 系啊， 即系佢哋。你而家即系佢哋见到呢个礼拜啲狗啊、啲猪啊离奇死亡嘅咧，点解唔系我咧？即系我死咗佢好过，几时轮到我啊？家产 啲狗啲 唔想喺度， 啲狗啲猪随时可以自由繁殖，系啲狗添啊， 死都可以自由啊，都有自由。熊猫连死都冇自由啊，真系。唉，好卵惨，真系。 阿丁丁，我你今日想做我系唔得啊， 系啊， 我未得啊，丁丁啊，咁啊，如果阿丁丁你想， 咦，咁啊要， 咁我帮你催情，大佬下下食药，你都真黐卵 线。哇，我哋又要真系讲时讲，真系麻烦啊，姚川帮佢留意下呢个有冇熊猫嘅死亡， 好啊，猫数 同埋呢个 跟 进嘅猫数应该要有噶。 嗱，唔系我再嗱，头先你讲过即系嗰啲嘅电信网络啦，应该都仲未 OK 嘅，因为我个好朋友 好多都唔 OK 啊， 好朋友亚安人嚟，即系亚安市人嚟。 系啊， 咁佢就咁啱，礼拜一就翻咗屋企。 哦， 吓，即系到 so far 到而家咧，我都佢都未微信我嘅。 O K， 吓，因为佢就死撚咗啦，因为佢就即系佢都收唔到，或者系发唔到出嚟。 啊，有样嘢啊，几啱啊，牛又要有个啱啱又系姚传，系啊，啲女点噶，哑女好出名噶，话俾你听喺四川。 喂，有人问你， 真系 四川妹要排得唔得？ 我呢排得，屌真系得我呢排。喂，咁啊仲咁啊仲得。喂，每一年嗱，汶川嗱，我唔讲呢次，因为好捻老汉扑街，因为汶川嗰次咧， 讲翻上次就唔扑街， 扑街，唔系过捻咗啦嘛， 过咗嘅就唔扑街，系 嗱，汶川嗰次咧，咁样因为要建设国家嘛，啲女咧咪落咗嚟珠三角咯， 系啊， 系咪先？咪多捻咗。好一文章一震完之后咧，好捻多 咗四川货 落咗嚟噶嘛？喂，大佬有选择， 咁對我哋我哋嚟講， 咁我哋又要留意一下東莞多有冇稍微有冇啲雅女啊？ 係啦，雅女唔出奇喎，而家可能跟住。即係可能而家冇啦，過多個月到就全部出曬嚟㗎啦。而且講真啦，就算而家現成喺深圳啊、東莞啊嘅四川妹咧，都要攞翻啲錢出去俾老豆老母啊，安樂啲㗎嘛。當然而家佢可能會一齊封冚咁翻去四川嘅，但係佢都要攞啲錢㗎嘛。呢個時間好撚難做啊，話聲你聽，好有著數啊，話聲你聽。當然， 咁你可以喺呢方面咧。是捐助呢個四川， 係啦， 即係你會俾多啲嘅 啊！我就通常俾啲屎一嚿嘅啫，但我想話咧，我就唔贊成發呢啲咁嘅國難財嘅。話聲俾你聽，我都係。 喂，你係使國難財， 我都唔會。 唔係你係成人之危喎。 同情下佢得唔得啊？ 所以咧，係咯，係咯，我哋同情下佢咯。我哋都只係。即係我成日扶貧㗎嘛，救貧啦，冧完又要重新。 唔係咁樣直接少少，因為啲錢到到雅安市嘅市長嘅手嘅機會係低啲。 係咯，係咯。但可能雅安市都個市長都會捐啲嘅。 係。 捐啲。唔係都會捐啲。佢個形式 啲啊。 佢個形式咪同我一樣咯。係。佢個形式。 唔係，佢係嗰只海天盛宴嗰只嚟嘅，大佬。十萬八萬一挑啊。不過可能捐咗俾啲男人點解？ 你去補充下喎， 爸咪一陣先補充啊！你扯到個魔，仲有一樣嘢，我喺地震度會發現㗎。 好啊， 就係嗰啲當年睇先啊，類似喺汶川嘅時候嗰啲飯跑跑啊，嗰啲嘢又會走曬出嚟啦。有冇記唔記得飯跑跑啊？ 攞跑嗰啲啊？ 飯跑跑唔係攞跑，嗰陣時有個汶川有個老師啊嘛，呢挺喺中國啲災情度都會，即係都係一個幾 typical 嗰啲人物，就係佢第一個，即係佢係一個老師嚟嘅。咁呢就然之后呢一地震跟住呢就第一个呢自己呢就走咗出嚟，即係唔理啲学生嘅生死啦。咁譬如嗰陣时饭跑跑啲咁出名呢，即係嗰个系个花名嚟㗎嘛，就係咁然之后呢佢就后咪啲人问返佢仲要好理直气壮，即係话佢话我从来都唔系一个勇于即係献身嘅一个人，佢话我只系关心自己嘅生命嘅。咁佢话仲有呢大家都17、18岁咯。咁佢话呢如果佢话即係我就一个好追求自由同埋公正嘅人，咁我覺得咧，我就唔係一個咧好勇於即係犧牲自我嘅人嚟嘅。佢話我只要為一個人犧牲嘅啫，就係我女朋友。佢就算咧，我老母都係咁話噶啦，我都唔會理佢嘅。咁你大家都17、18歲咯，係咪先？咁如果真係地震嘅時候，我就算唔走，我又未必幫到你，係咪先？如果冇地震嘅時候，你更加唔使我幫啦。咁所以咧，佢係鼓吹自己顧自己咯。 叫你過嚟同阿牛花翻集啊！ 我完全同意喎，但係亦都有到時有一啲類似教師嘅話，喂，我自願獻身，唔係俾人屌啊， 係 我自願獻身去教育喺啲災地嗰度咧， 教佢啲孤兒係嘛， 教嗰啲孤兒噶嘛，亦都有呢啲咁嘅。呢啲咧湖南卫视实有嘅咩 ？CCTV 实有噶， 陆陆续续嚟咯。 无意外咧，睇翻新闻讲啦，一个钟头前咧，我哋阿总理李克强咧就已经到咗四川噶啦。 系 咁咧，应该需 鼓掌， 因为咧佢要搭直升机再转机就去呢个庐山嗰方面，咁需时要一段时间啦。 唔系搭的士咩？ 已经留翻嗰个 应该夹好晒所有时间，等啲 camman set 好晒灯啊， 系啊，之后咧个 show 应该今晚8:30开始啦， 就嗰啲时间啦， 系啦。 通常佢會就啊呢個 CCTV 廣告商啊啲嘢全部都聯絡曬㗎啦， 冇錯 啦， 應該就未收到通告啦，但應該遲啲可能6:00就會收到通告，所有嘅救災行動一律停止， 等埋多啦，即係啱啱應該完咗新聞聯播之後， 冇錯啦，再聯播呢啲就再聯播一次㗎嘛，不嬲都係咁樣㗎。 但香港有籌款活動未啊？已經差唔多搞緊㗎啦。 曾志偉留翻俾曾志偉， 曾志偉。有過完生日啦， 系啦， 應該得閒啦， 差唔多啦， 係啊，出嚟咯，成龍出嚟咯， 阿成龍一定要啦， 一定要啦，大佬啱啱賴一壇又話捐啲物資俾，咪嗰啲古代咪物資去俾新加坡啊嘛，半國罪，屌你， 成龍啊嘛， 成龍啊， 我以為講譚詠麟啊， 譚詠麟唔愛， 係成龍啊嘛， 半國罪， 唔係佢出現喎， 而家仲唔出嚟補喎， 係啊， 大佬今日佢真係扮打撚死佢啊，話聲你聽， 唔係喎，幾得意喎，頭先藍絲講話香港呢邊有冇啲籌款活動未有住，大家都關心緊嘅係， 未，我哋係慢啲， 唔係究竟嗰四 今日星期六， 唔 係 阿公未有出嚟講嘢， 唔係台灣嘅紅十字會咧就預備定咧就過去。 過去幫手㗎啦。 冇撚用。台灣 我啲細藝嘢 啊。香港好擔心一樣嘢啫，就係嗰四五團嗰四至五團嘅旅行團究竟有冇事。 係啊，冇錯。喂，嗰啲人啱喎，又係咗。係啊，即係首先就係睇下個喺當地旅遊嘅香港人啦。即係譬如話訪問啊嗰啲，你去唔去到啲景點啊？去唔到咯，翻嚟翻咗索賠㗎啦。咁啊，即係嗰啲，即係又係咁啦。 地震關我撚事咩？ 好幾年都冇放過假，唉，真係該悶啊！就係啦。 佢最新消息就冇人傷亡嘅香港旅行團。 OK， 咁啊可以去其他九州溝都仲有地方。 而家呢一個唔係有冇人傷亡嘅問題，係呢班香港人玩得盡唔盡興嘅問題啊！ 即係冷血啲講，佢盡興嘅喎，哇 ！V 曬手影曬相嘅喎， 夜遊啦，即係呢啲咁啊要 係咪先？ 係啦， 嗱呢輪翻嚟好興奮嘅喎。 係 喂誒點啊？哇！真嗰陣我感受到啊！哇！真係咧，我喺香港未試過㗎。係 啊， 真係聽啊！哇！原來 爽過車震啊！咁樣 我咪即刻由酒店拋落下面咯。哇！跟住見到好多人都係咁㗎， 都係幾十樓跌落嚟，真係好正㗎！我拍曬 movie 㗎，睇唔睇啊？放曬上 YouTube 啦，我 可以，你 at 我 Facebook 就可以見到㗎啦， 冇錯啊， 正俾你聽啊！ 哇！哦，有最新消息啊！ 喂，即係其實唔係中國出有災情，真係其實係一個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 大家 唔係 你啫， 我哋講緊。而家我哋都未感受過 啊， 係咯，唔係我哋， 我係啊，我先， 唔係話諗諗下，下次真係應該要買張機票飛過去，大家一齊，唔係開心下真係。 你知阿傑斯，你唔會俾人屌，我俾人屌，我都係對呢次嘅災難咧，我非常感覺呢、這個。同情啦，同埋惋惜嘅，咁我都希望咧，咁呢、這个我哋个国家咧可以更加繁荣安定啦， 递啲纸巾俾阿牛啊， 唔系你可以 call 阿高永文，我哋卫生局局长，佢话会提供 奶粉系嘛， 四川 捐啲奶粉过去， 会提供所需协助， 唔系啦，高永文你要做啲嘢啦，应该咁样即刻听日改，唔系星期一改翻条例， 但 净系四川人嚟香港可以冇限制买奶。奶粉系咯，咁又得做翻少少表示啊嘛，真系。 就话会提供协助，但系又唔排除 H7N9 禽流感出现有限度人传人，唔知新闻点写噶？ 系咯，同好柒难搞有咩？哇！ 即系话嗱，你哋 即系话呢个灾情都系好柒难搞。 即系嗱，嗱你哋去灾区嗰度协助系冇问题嘅，香港。 但系就唔好食鸡啦。 但系你雇主嗰度有 H7N9，唔好食鸡。 去咗就唔好翻嚟啦。 即系可能佢听到牛你。讲嗰啲鸭女，但你又唔好乱咁食， 系啊， 都要小心。 而且咧，吉啲动物就唔好接触啦，讲真， 系啊，特别系鸡啦，唔好叫啦。 所以高永文嘅思路同你一样， 好嘢。 哇，啲鸭女冲上去，系唔好食住，有禽流感。 啱先，咁样啱啊，因为开始人传人啦嘛，话俾你听系咪先？啱噶，话俾你听，你想点啊，杰斯？ 冇啊。唔系，继续俾你继续讲啊！仲有咩可以补充？冇嘢啊， 我非常觉得沉切个哀悼紧嘅话声咧，我完全都唔系节目咁啊！而家最衰讲系杰斯嘅咋， 系嘛？ 咁啊，系咪都俾人话冷血冇 咁啊？又有啊，哇，好多！ 哇，继续，终于揾到熊猫啲数啊！ 雅安电视台主播陈莹婚礼嘅时候遇咗地震， 嗯， 咁跟住佢当然就系为咗国家报道呢件事咧。瞓都唔結住， 着 住婚紗出去揦住個咪就報道， 哇！ 偉大啊！ 呢啲 雅女真係， 呢啲咪傳媒工作者應有嘅態度咯。 好彩個地震遲兩個鐘， 喂，我見到喎， 凍緊， 哇！呢幅相真係，哇，犀利啊！係著住件婚紗現場直擊報道啊！哇！真係冇得彈啊！記者穿婚紗報道雅安地震災情啊，就係 YouTube 先頭先講嗰段嘢啦。 好彩個地震如果遲兩個鐘，佢啱啱凍緊房嘅時候， 跟住俾堅尼出嚟又冇啦，出嚟又冇啦， 佢條佬仲要插住佢行出嚟。 係啊，咁個地震早嚟咗啦， 早兩個鐘頭地震啦， 遲少少啊，等佢凍埋凍緊嗰陣時先，係咯。哇！真 係唔撚得啊！ 咁佢就唔係拿住支麥嚟報道， 拿住張嚟報道啦。 哦，咁唔係㗎。 所以我成日咁讲，传媒工作者真系应该表扬啊！话声俾你听，大佬。 係咪先？仲做咩講？ 休息一陣，俾你默哀多一陣先啦，好嘛？我哋翻嚟，哇！本來都唔係講呢樣嘢嘅，咁啊，翻嚟先講下習總打的事件啦。咁啊聽翻只歌先啦。呢只歌咧，其實就係一隻新嘅歌嚟嘅，謝安琪咁啊，就係我哋嘅老友記啦，周柏賢作品啦。咁啊， 佢想坐監啊，係 咯，一隻幾好聽嘅一隻社運歌嚟嘅，最好的時刻啊！嚇，咁我覺得因為點解要播下咧？因為我覺得可能大氣嘅電台未必會 plug 得咁多啦，咁所以我哋即係作為網台應該有責任去 plug 下呢個嘅。 呢個地震咧都唔係一個抽水嘅最好時刻嚟嘅，但係我哋抽緊。 好啦，咁啊，第二次翻嚟再講。 场上在铿锵演说中宣布，怀内有个梦，理想多么好，孩子终可拍着骑士已关进地牢，人爱自由全遍布，对抗压迫那一仗，有你迎着上，当危难来到，被刀充斥苦痛哀嚎，希望亦流动，你天生激动要恐怖，这时候来到，最差一刻等我改造，岩壁拆路，从全能将公义的泡沫，还用了性命换世间的好，那款枪声在响，难敌过斗照路途，成继后人齐拥在空抬头更